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昨天啊，我们讲了这个李先生啊，由于这个高血压引发了心梗，那么心梗发作的早，应该是在60多岁左右吧，哎，2000年左右发作了。发作呢，即使这样，哎，也没有引起他的足够的这个重视。那么到了2014年，又因为血压，我估计啊，最少在这14年里边，你对自己血压的控制，还有你对血管的维护，还有你对血管的维护的重视程度不够，这样呢，结果呢，导致我们说高血压它对血管的伤害是渐进型的，逐步逐步的在伤害你，所以我们说它叫隐形杀手，温柔杀手。就是让你伤害你，你不知道。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又在波兰发生了一次这个脑梗。那这个说应该是第二个信号发给你了，结果呢还不足够的这个重视。因为我们说人这一辈子啊，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健康，健康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这个资源，是你所做事的这个前提，因为你没有这个健康，你其他事做不好。所以这个2015年回国以后呢，又在国内继续自己的创作画画，哎，还要去熬夜，也不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你这会儿做适当的这个运动，运动以后能促使你的心率加快，能促使你的血流速度加快，是吧？那么并发症发挥的机会就少。当然那时候也不认识我们，如果一直在收听，那个时候就收听我们的养生之道节目，我们节目里边天天在给大家讲维护这个方法。可是在交流的过程中，哎，李女士总是在说不懂啊不懂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那么我们在掌握这个生活技能的同时，你没有维护自己技能这个水平，你说你这个事儿是做不长做不远的。那李先生就是一个活生生这个案例。我想今天60、70岁这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们大多数啊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最大的责任就是不给他们添堵，不给他们添乱，不要在健康上给他们添负担。你看李先生这一家，不管是这个李女士还有他的爱人，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还到国外去留学，那边又带了2个小孩，即使不管自己身体再不好，心里呢一直操心的是自己的女儿，即使这个自己都病了，你看李先生也没有人照顾，那么李女士呢还在这种情况下要到这个波兰去照顾2个外孙，照顾自己的这个女儿。家里这边这个李女士她妈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也没有人照顾，又住进了这个养老院。所以你看在这种生活的状况情况下，我们的靠山是谁？钱我们是靠不住的，权势我们是靠不住的，包括你说你的荣誉是靠不住的，靠什么？我们的靠山就是健康。这会儿你病倒了，那就是天灾，那是大大的这个灾难。 李先生这个沉痛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活着不是为健康，但是我们离开健康，我们什么也做不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这个李先生他这个病是怎么归转的，希望大家在收听这个故事的过程中能够对你有所启发，能够对你有所这个教育，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故事中增长自己这个健康知识。 2016年夏天我们回来了，回来呢他为了让我们高兴，为了让孩子能在海边度度假，所以跑到葫芦岛待了10天，那是7月5号，待到15号，我们是25号的飞机，我们又要返回去。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有一点征兆，什么征兆呢？老是累， 喘气， 坐着一头坐着，老是这样的。哎呀，你们这次再走，什么时候回来见我们还不知道呢，恐怕再见不着了。哎呦，说那话，当时说的我， 那可能是不是那种身体状态啊，有一种自己支撑不住自己。他自己有一种这感受， 我还是特别麻的哈、我觉得你别老这么垂头丧气的，你干嘛老这么垂头丧气，我说好好的你干嘛这样，我说你精神着点，我说还要让你过去，我说过去妈妈说了今年夏天让带你到欧洲去看看卢浮宫。 那会儿孩子他一个人留下来吗？ 对，还是他一个人。 哎，不容易。 他说你去吧，这个家得有人盯着，我都花这么多话，我也不能随随便便就那么搁着，这我还是盯着点吧。我说好吧，那你要锻炼吃，按时吃药。 哦， 他答应我好好的。临走时我们都说着，他到机场也是我们，我当时我都他那时候也哭了、我就家里有一种预感，我说你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坚强，我说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孩子再稍微大的我就再坚持1年到2年，我这小不点再大一大，我说他妈妈带了我就不带了，我就回来了。说好好好，说你放心吧。2016年7月25号我们走了，分手。2016年8月19号发生了他脑梗 又发，这是二次发作。 躺在床上这回是动不了了，动不了以后我跟他联系，失去联系以后呢，我就找了我们这个他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旅游报社的主编，叫张坤。我说那个李姐，我说你快到我家里看看，我有好几天跟他打电话就死活不接，我说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走丢了，还是这上哪去度假去了。后来他说好好好，你放心，就这么的。19号那天来了一看，他说苏姨啊，我听到屋里手机电话响了，可是人不出来接也不开门，会不会 这个你打电话不接，叫那个大姐过来看，这中间隔了多久？ 中间这个时间隔了有，叫大姐过来接是已经有四五个小时了。 四五个小时了。 可是我说了吗？2-3天都没接我电话，2天吧，1天半的时间，不到2天没接我电话吗？我不知道，我以为他同学约他出去开茶话会啊，或者去看什么，他经常有这种状况啊，所以我以为或者是哪个朋友叫他到哪去度假1天2天的，他时常告诉我今天我上哪去了。我说哦，那你去吧，你走走出去转转，好这么的。所以我说你快到我家去这样的。到我家去，后来呢，那个大姐来了，都我就一直接电话追踪他嘛。我说大姐怎么？ 家里电话响， 手机也响，就不开门。后来大姐还告诉我呢，说淑英，我听着手机响了，人在家，绝对人在家，你放心，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你再给我打电话，我给我爱人打电话，就给他张坤张先生打电话，我说我们两个直接就到派出所去。那会儿他给我打电话是北京的时间，已经是6点多了。我说你快去，我说我是不会在之内什么出了意外了。他说你别着急，淑英，你一定冷就别着急，这时候不能着急。我跟那个他跟那个我这个大姐跟那个张先生到那个派出所的时候，派出所因为不知道怎么个情况，就让他说你跟他什么关系吗？又在等于跟他们审问了1个小时左右，等于耽误了7点多钟。那时候说实在的，天也那会儿也就暗下来了，暗下来黑了。然后呢，再加上在那个叫那个叫开锁的，我妈那时候走之前我给她送到， 就在家吗？ 对，就是这个家，就也是这个门，我给我妈走之前送到那个养老院了，因为她太大岁数了，她做不了什么事儿。有时候我先生一看她做不了别的事，她还爱急，这个没做好她爱着急。我想呢，这是我母亲，这样呢我妈看着也着急，说我又没做好，你看她又不高兴了。 我妈也着急，所以我给她送到那个养老院去了。我给她送好以后，我得踏实了。她呢就一个人在家了嘛，那不就清静了吗？一个人在家清静了，结果没想到反而适得其反，清静了以后反而到坏事了。她就一个人更加，就是有点钻呢、啊，就钻的那个、 哦、 那个就钻的都犄角旮旯里那种思想，就是哎呀较劲呢、啊。你妈哪去了？我说我妈那个就我没敢说上养老院，我怕她说你怎么给你妈送养老院，不高兴。对，我没敢说这话，我说我妈出去了，哎，就这么着。完后来呢，她说你妈也不知道回来，我这好几天都没按时吃饭了。我说可才，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呢？你为什么不按时吃饭呢？她说我因为我懒得做。哎呀，我说你应该吃饭呢，我说你快去买点吃的去，自己做一点。说那么热的天，我都懒得动，懒得做。他一个人又懒得做，有那会儿八月份吗？你想想，所以说八月十九号出了这个事情，我那个人家进来一看，当时进来是那个警察，两个警察进来，拿着屋里在哪儿啊？这屋里在哪儿啊？说灯也找不着，灯呢就好找，终于找到了，找灯，然后就看到屋里，完就他在这说还有意识，只是说不了话。那个大姐当时给我描绘的状态就是嘴唇都那个裂成翻翻的，不是发紫， 那不是一天了。 嘴皮都翻翻了，舌头里的那个皮儿也都翻翻，就跟那干旱那个地裂开的那个皮儿翻翻的一模一样。那个姐姐大姐跟我讲的，她说那个嘴呀、啊、都不能病了，舌头就那么翘着， 哦， 然后这嘴就那么，然后那个嘴球翻翻的，那个皮儿翻翻的。 那我估计你头一天打电话没接，那会儿就发作着呢。 对， 他家躺了一天了。 对，不是躺一天了，躺了第三天，我姐姐说第三天 我才 叫这个大姐来开的门。哎，我是千千万万没想到她会躺在那就那个什么瘫在那儿了。在这瘫之前，我跟她通了一次话，那是礼拜天，那个发作那天是礼拜天中午，我跟女儿还有两个孩子到另外一个学校演出。然后我先生呢很担心，说那个地方你们没去过，又这么长的路程，很害怕我们到时候出事儿。哎，他就左一个不放右不放心。最后我们在出发之前五分钟，我说李可，我真没时间跟你说话了，我们必须得早点走，因为路上还不知道怎么走呢，所以还要打听，所以我就不跟你说话了。我说你一定多保重，我说我回来我就给你打电话。他说好，你一定保重啊，保重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姐不放心呐、啊，说了好多安全。我说好，你放心放心。就这么的我们走了，走的路上一半时候他还打了个电话，你们现在到了没有？我说没到。我说你放心老李，我说我们呢可能还得有一半的路程，因为没走过，所以得慢慢走。这么的他说的，你们就注意安全啊，那个尤其郊外这个车野什么的。我说对，我知道。所以呢他等于不放心我们呀，我们就去了。等演出完回来以后呢是10点多，然后呢我们回来时候又出来的晚，人家让我们留在那，我们没留，等于11点才从那出发的。等于回到家就晚上嘛，我们也没去过，第一次来这地方，等回的路上走错路了，确实走错路了。等于到家那时候已经都是3点多了呀，孩子困得叮当了，我们俩就一人抱一个，就给他搁在屋里去。然后我这时又搬到那，我实在说实在，我也一天很累了，我就没马上给他打电话。当时应该是北京的上午时间是10点多，我应该给他打电话，可我没打。女儿就说：“你看着吧，你不打电话，爸爸得生气。”我说：“那我累死了，我说我得休息会儿。”我这么的，我又睡了一觉以后，我们那边的凌晨大概是6点多，6点多是北京的这个时间，应该是12点多。后来我给他打电话了，我才发现他不接电话。不接电话以后我就急了，因为我跟女儿也讲了，我说你也打个电话，我说是不是你爸不接我电话他生气了，哎，他不接我电话。女儿也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哎，后来我就叫我的朋友，就周围我们那有个武警的朋友们，为什么上那武警医院，就因为他在那儿。我说你给老李打个电话，他也给了，他说也不接。哎呦，不接，我说这怎么回事，我说他真生气了。我说你看吧，他说爸爸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看这要不理你啊，几天不跟你说话。哎呀，我说这坏事，我就不停的打呀，就没接。我说不接吧，今天一天就算过去了，实际上我不应该这样，我就应该想到他那什么，可我没有这个意识，我哪懂啊。 谁也没想到一下就这么严重。 我们还说话吗？而且住路上还给我打电话吗？我根本也没想到他会一下瘫的起不来嘛，手机就在这桌上放着，电话也就在这原位放着，所以人家我们那个朋友在这来听的手机上，要放到屋里头，他要不接也听不见，你知道吗？他因为接不了啊，他也听不见。 所以呢，他就因为听着手机在那，听着手机响了，人保证在屋里头，所以你放心，人在屋里就好办了，就叫警察不来开了吗？开了锁以后，那时候已经说现在都已经八点了，然后那个派出所一看他，赶紧的，快叫120，120那会儿过来以后给他抢救到也就9点来钟，当时就现抢救，抢救完以后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说就查哪个地方有那个就重症监护室的空房。查了半天，心乳没有，阜外这没有，然后在哪没有？说世纪坛有一张建重症监护室的那么一张空床，然后给送到世纪坛去了。18号送到了世纪坛，我19号到的北京。到北京，然后呢，他昏迷，还是昏迷，昏迷。然后那个姓杨的一个女大夫，我回来他给我一沓子，让我签字，什么什么情况你得签字，什么什么情况我都签。我说你只要你们救他，我签。他说他已经昏迷2天了，没醒，那就是说他是18号给我打听，我19号到的，他昏迷2天了，他说这个状况我不知道他昏迷多久能醒，也可能就永远醒不了了啊，就告我永远醒不了，也可能就反正就是我们尽量抢救他吧。我当时哭的我的手直哆嗦，然后他说你急也没用， 对， 你急也没用，你安静，因为我写不了字儿，我签不了字儿，你安静，让我安静。完我安静了半天，我拿着笔我还是哆嗦，写不了字儿。他说你急没用，你安静。 但是这个有感情啊，这个控制不住啊，那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这会儿是没办法理 解。我跟大夫说我安静。我说我不急，我知道你们在抢救，然后架着胳膊把这手扶着他，就这么一个一个签的歪七扭八的，王姐上了签了，签完大夫说行了，你放心吧，告诉我每天半个小时来看他一次，然后好，就每天3点到3点半在尸体坛看他半个小时，看他之后他是昏迷吗？他不睁眼也不动了，就这么侧翻嘛。然后后来我说我能不能给他按摩，大夫说你别按摩腿，他说他腿上血栓特别多，不让我按摩腿，他说你就按摩脚可以，我说好，按摩脚没问题，他说没问题。当时他还没截肢，去年那个16年的时候没截肢，就按摩脚，按摩了第3天，他有点动了，那大拇指脚到有一点动了，我跟当时我特激动，我说大夫他动了，大夫说那是下意识动了，我说这是那还是昏迷，他说对，他还是昏迷，他如果能醒了也是惊奇的，我说那就是那我就听大夫的吧，我说那我就还使劲给他按摩脚，我就使劲按摩脚，不停按摩脚，浑身都是汗呢，然后我就两个脚来回走，就半个小时，每次我都最后一个走，那护士都急了嘛。然后呢，等到第5天了，他睁眼了，第5天睁眼了，我一看他睁眼了，我听到他跟我说李可，我说我回来了，然后李可稍微的侧了点头看着我，你怎么回来了？就说这个非常这个不清楚，但是我又 还能反应，还有反应。 你怎么回来？就这样子看我，我说你病了，我不来看你吗？你都这么病成这个样子，我不来看你吗？我说你好好养着。我说你现在在监护室没问题，大夫说能给你救过来。然后他一听我说完这话，他又闭上眼睛了。总算是睁开眼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稀里呼噜的吧，我能听得懂他的意思了，就是这么个状况，就是第一次16年抢救。 那么故事听到这儿呢？李先生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医学上呢诊断呢是很明确的，这个呢就是脑梗啊。那么这个脑梗呢有几个方面的梗，一个呢是梗在这个大的动脉上，就包括这个颈动脉呀、椎基底动脉呀这样的大的动脉的一个梗死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颅内的小动脉的这个梗。那么您看李先生呢2次的脑梗啊，第一次呢是在波兰的这个公交车上，突然是一条腿不能动了，其他的功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啊，这是一次。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一次突然一下呢不能说话了，被紧急救治啊，送到医院里面了。那么现在呢李女士回来以后呢她还能有意识，睁开眼睛含混的说一句，说你怎么回来了啊。 哎，那这个呢，从他这个症状上我们分析呢，他可能是这个颅内血管的堵。如果要是说不是颅内血管的堵，就是说大的这个动脉，比如说是颈动脉呀，或者是椎基底动脉的这个堵呢，它的症状呢可能比现在会更加的严重。所以李先生呢很有可能是颅内的这个小的血管的堵塞。那么我们国内的人啊，大部分的脑梗呢是这个颅内的小血管的堵。那么颅内的这个小血管的堵呢，我们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记住啊，首先一点呢就是要抗纤维化。抗纤维化呢就是抗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么在抗纤维化抗脑血管的动脉硬化的同时呢，要积极的用茶色素来进行干预。因为茶色素呢，它可以透过我们颅内血管的第四层膜血脑屏障，然后改善我们大脑供血供氧的这种情况，同时呢可以保证我们颅内血管的畅通，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我们脑组织的不缺血不缺氧，保证脑组织的血氧供应，同时呢还可以建立起撤支循环来。无论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都可以通过撤支循环的建立，让我们的脑组织和心肌组织的缺血缺氧的症状呢得以改善。那么对于有脑血管问题的听众朋友，在抗纤维化的基础之上，用茶色素改善大脑供血供氧的基础之上，还应该积极的应用我们推荐的以三七杜仲为主药，以葛根、丹参、地黄、昆布为辅药的，由宋代名医雅祥为宋太祖赵光胤改善了他的这个血瘀症，也就是脑血管病这样的症状的一个古方来进行干预。那么这个古方呢有非常好的平稳血压的作用，同时呢它呢有这个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高血压脑血管病的这种病人啊，它有非常好的一是平稳血压的作用，二是可以通过改善这个血管的淤堵的这种状态来改善我们听众朋友的头晕头疼的症状，来防止这个小的中风和大的脑梗这样的意外事件的发生。那么对于今天打进来电话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有一些免费的体验活动啊，包括我们讲到的无论是抗纤维化呀、茶色素呀，还有这个宋代名医雅祥的这个古方啊，那么相应的这些健康管理方案当中所涉及到的这些方式方法呢，都会有一个免费的体验的活动，听众朋友呢可以打电话进行一个咨询。但是这个免费的体验呢要建立在健康风险评估和我们给到您健康管理方案的这个基础之上。 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进行免费领取，那么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从8月5号开始到25号呢，我们有一个养生之道提出问题您来回答，那么在20天的时间当中，只要您回答5个问题正确，将得到我们980元的健康产品。那么今天的问题由贺云主任来提出。 今天的题目是有冠心病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冠状动脉硬化，也就是冠脉的纤维化，对吗？一是对，二是不对。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回答问题，88864417和8886442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话养生。

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